200多包血液，存量不足以应付全港医院急症室、紧急手术以及器官移植手术等的需要。另外，患有地中海贫血和血癌的病人每日亦都需要足够的血液作输血治疗。发言人说，捐血者可以致电各捐血站或者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HK Blood 预约捐血，避免人群聚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391点，跌1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21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06，瑞士法郎0.916，加元1.34，人民币7.001，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34.51美元，卖出1,935.26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四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雷暴，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梦想三部曲的第二部分，想是属于自己的，途中有难关都好，都是其中一部分。 Stephanie 今次的作品就是想说，有梦想的人无论如何请相信你自己。作曲何雁诗自己加上咳新风，填词 T-Rex， 编曲有 Vigilination， 监制周石汉。上榜三星期回落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何雁诗《绝望时请点播》。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7月28号星期二晚嘅敏感时刻 ，Hello Nene，Hello，Hello Kitty，Hello 大家好。 今晚喺直播室有 Nene 啦，有 Kitty 啦，而喺电话旁边嘅咧就有莫莉， 系啊，有莫莉姐嘅， 你好啊， 系啊，你好， 唔系，哇，好热啊！我想话今日， 系啊， 哇，真系焗炉咁啊， 系， 我都有出到街买餸啦，都系， 系， 即系而家出街唯一个目的就系买餸， 我去买一日一出一次，我买好。 几日嘅餸啊，咪执晒个雪柜度咯。 咁你雪柜有冇唔冻啊？我妈 有 呢个问题。 哦，因为你要开翻大啲嘛。 因为佢同我讲，哎，我雪柜坏咗咁样，咁佢已经换过个新噶啦。就系，因为呢一排疫情啦，咁啊，大家都即系一窝蜂就买一。几日嘅送菜就摆晒雪柜， 系咯， 咁可能佢咧 冰箱又雪好多冰嘅要冰嘅嘢， 系啦，一来就可能部雪柜已经本身都耐噶啦，二来就系突然之间好大负荷咁样， 系 太多嘢，咁跟住就坏咗咁， 坏雪柜都仲好啲，我朋友系坏电视啊， 系咩？我妈之前就坏冷气都好惨呢段日子。 坏电视先找一下，冇得睇剧啊，要等电视送嚟啊咁啊。 但系电视快啊嘛，冷气机咧，我今次就知啦，因为我帮佢搞咧，咁我问咗好多嗰啲铺头啦，咁佢多数咧都起码要三四日嘅最快。 系都要等系啊。 因为咧佢要起码揾个师傅上嚟帮你睇座位先，佢唔肯定即系你拣嗰部机一唔一定得。咁我问咗几间，佢都一定话一定要上嚟睇咗啦。 睇完先再嚟，又要。 系啦，睇完跟住再报价，跟住你先再。嚟再睇下你嗰部机有冇货？ 点解唔买翻同型号咧？咁咪一定啱咯。 咦，可能因为太旧，佢冇再出。 系咯，其实可能又冇再出。系啊系啊，佢都会转少少嘅。 呢一样嘢调翻转，我知啦，因为我买呢个煤气炉嘅时候就遇到咁嘅情况。 哦，系，即系冇咗原本嗰只。 系啊，跟住我吓，佢已经出到第二代，点知第三代噶咯？咁冇噶咯？咁个 size 又唔同噶，咁又系搞咗好耐咯。 系，咁你系因为电器通常都用嘅时间比较长，唔会话好快坏，点都有几年，好几年嘅。 嗱，两样啦，一嘅就是如果佢用得耐咧，就冇咗个款啦。 系啊。 二就系我妈个情况，就系咧，喂，你咁快坏，我梗系唔买翻你啦。 咁啊系。 佢话用咗几年，四年啊，整咗三次啦。咁 吓，四年整三次咩雪柜啊？ 唔系啊，嗰、个冷气机、啊。 哦，冷气机吓，咁啊快咗啲。 系啊，咁所以佢就话，咁都系唔 买翻呢个牌子啦，一定。系咯，我的冷气机用咗十年都未坏过，诶 ，touch wood， 哎呀，唔好乱讲嘢，哎呀， 但真系唔知道系咪一去到夏天咧，即系就越容易有呢一啲嘢噶， 唔系，同埋可能而家留喺屋企时间多咗啊，以前你唔会一日留咁多时间，屋企个冷气系冇开咁耐噶嘛，你开得耐啲嘢就会折旧，就会容易坏啦嘛，咁又情有可原噶， 系 咯， 而雪柜方面咧，我觉得咧其中一个原因啊，其中我估噶。非正式統計，因為我哋夏天咧成日都會去雪櫃睇，唉好熱啊，睇下有啲咩先，或者攞啲凍嘢嘅時候，咁我哋又成日打開個雪櫃，咁入面儲嘅時候，咪好似感覺上面冇咁凍咯。 係， 因為其實我哋只不過不停開咯，所以你覺得佢好似冇咁凍。 同埋我又成日開住門喺度斟嘢飲，又唔閂門，我開住道門，跟住斟完快翻入去又冇閂門，其實呢個係唔好嘅，要改下呢個壞習慣。係 啊， 係啊。 不過咧，即係我諗呢一段時間，好似咧都咁講咧，即係大家一次過。都会买多啲嘅储量喺屋企嘅时候咧，可能即系嗰个雪柜就要注意啲啦，即系啲卫生啊，或者啲摆位啊等等嗰啲咧，都要执下。 生同熟嘅嘢要分开一格格啊，或者分开地方摆咯，系啊。 系，同埋咧好多时咧，当你一积存嘅时候，就好容易啲嘢会过期，你唔知咧就继续喺度摆噶啦。 系啊，因为会无啦啦会买多咗嘅喺个时候。 系。 我试过咩有晚啊，唔记得闩雪柜，即系闩唔冚个雪柜门啦。 咁湿晒咯， 就咪湿晒下晚到汗水咯，衫唔冚我唔知啊，自己就走咗去瞓觉啦。 咁有冇嘢坏咗？ 应该就冇坏啩，有啲我觉得会坏嘅嘢我就抌咗唔 check 啦，或者都顺便清下咯。 系 有啲嘢摆得太耐嘅就清咗佢啦。 有时可能你闩门嗰下唔知有一嚿嘢顶住，咁样你就唔知道噶啦。 系啊，所以会有咁嘅情况发生咯。诶，头先你想讲咩咧，莫莉姐？唔好意思啊，打断咗你噶。 妹姐，因为咧，其实咧，即系其诶，执雪柜咧系件好事，因为有啲嘢就可能得过期就唔。就你就唔好要啦。不過咧又有樣嘢，即係 check 嘅時候啲日子咧 check 清楚，嗰、那個最佳日期前食用咧又唔同嘅喎、因為最佳日期前食用咧，即係唔代表佢係過期就唔食得嘅。 係啊， 不過係話呢一個嘅時間之前就會嗰個品質係最好。 係啊， 咁所以如果即係仲要係而家呢個時勢咧，我覺得咧慳得幾多得幾多，咁大家 check 嘅 唔好嘥嘢。係啊， 係啦、 因為其實佢到咗期唔代表佢仲係即刻唔食得嘅。Grace period 嘅，其实系 系啊系啊，跟住、就留意翻啲字眼就得咯。 系啊，同埋你有时开嚟问一下，你睇到佢有冇变坏，或者有冇变味啊？其实冇咧，都仲食得嘅。如果唔系隔得太耐嘅话， 听过有陈雷的娑婆。 大家都要留翻喺屋企啦，乖乖地煮嘢食嘅时候咧，都在所难免啦。即系自己明明，譬如有啲朋友咧系从来都唔煮嘢食嘅咧， 都要煮， 都要煮。 我都唔系，我有朋友系不停叫外卖咯， 都仲系不停叫外卖。 系啊，因为佢系唔中意煮饭，可能佢同埋佢煮饭应该系唔系几好食嘅，我都食过噶啦，系啦。佢有一日同我讲咧，佢话我要找卡数啊。我话你找几多钱卡数啊？佢话我要找100,000卡数。我话吓，你一个月找100,000卡数？我话你做咗啲咩嚟？又冇街去，又冇嘢买。而家佢话我咪叫外卖同埋打机咯咁。 哦， 我话结果你咪仲你系啊？佢找100,000卡数系因为打机同叫外卖咯。 哦， 我话你系咪有啲离谱咧？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仲咁样乱使钱。 哦，但系日日都系食街外嘢都几唔健康的，即系间唔时你轮住咁样，我觉得都 OK。 咁佢屋企有几个人？咁你谂下，你每日可能你叫早午晚叫外卖咧，其实随时千几蚊一日噶啦嘛。 系啊系啊。 咁你一个月落嚟系几万蚊噶啦，嗰度再加埋佢啲打机，佢话唔觉啦，呢度买百几，嗰度买百几，咁又变咗100,000卡数咯。 其实都系啊，譬如你一家几口咁样，即系其实你嗌外卖即系当出街食啫嘛。咁你平时正常都好少话日日都出街食噶嘛，仲要系一日可能有两餐，即系午餐同埋晚餐。咁所以我自己身边啲朋友咧，就算即系佢嗌开外卖。可能前排都仲嗌外卖嘅，但系呢一轮真系即系疫情比较严重嘅时候咧，佢哋都尝试，即系我见到喺社交网站咧，佢哋都尝试去煮嘢食啦。咁当然有啲就成功，有啲就失败啦。 咁你慢慢学咯。 系啊，但系我见到佢哋成功，我都几开心。 系、哦啊，即系我觉得煮饭，我觉得大家学识都系好事嚟嘅。即系食得街外嘢咁多，我都觉得系其实冇自己煮咁有咁健康咁有营养嘅，系咯、 啊。同埋、啊、我发现咧，原来譬如有一啲嘅食材， 我都见你不停。日日煮嘢食啦， 要练习下嘛。我觉得都喺度揾到啲乐趣嘅，因为第一 可以挨时间。 系啊，其实煮一餐饭咧，你由谂啦，跟住由准备啦，即系切切洗洗嗰啲啦， 到完成其实系好多时间嘅。 系好多时间啊，真系消磨时间。 你可以慢慢煮，唔使急啊嘛。 系啊，你仲其实好搞笑。我而家咧发现，即系完全即系好得闲嘅时候咧，即系朝头早起身好他条咁样整完个早餐咧，隔一阵冇几耐咧。就已经要谂即系晚餐系整咩啦咁都消磨好多时间。 我啊好彩我晏起身咯。 哦，系喎系喎， 我几餐捞埋一餐食噶咋。 吓， 系啊。 咁你一日即系食一餐？ 我其实食一餐，因为嗱，我有时瞓到点几两点咁起身啦，咁我未咁快肚饿噶嘛。 饮杯咖啡。 咁我咪饮水，我饮两大杯水，跟住食啲 supplements， 咁咪坐喺度，咁啊喺度睇报纸啦，了解啲新闻啦。咁其实我到四五点或者先开始觉得有少少饿嘅，咁我咪去准备煮饭咯。咁啊煮到咪到七点钟六七点整好晒，咪可以 ready 食咯。咁我就開始嗰個時候覺得好餓啦，咁、 哦、 我又唔食宵夜嘅，咁我咪啊，其實咁我覺得成日仲食少咗嘢咯。 我想問一下咧，你哋成日煮嘢食咧，會唔會咧都煮到攰噶？或者煮到我都諗唔到今日煮咩食好 啊？今日翻煮自己中意食嘅嘢咯。 咦，我暫時有味喎，因為咧我、 啊、Kitty， 你冇睇佢啲相咩？日日都唔同嘢噶。 我就係覺得會好似好辛苦咯，成日要諗唔同嘅嘢食，我都諗唔到有啲咩我自己中意食又會煮到。 但我有個 challenge 俾自己啊，而家就係、是、即係譬如雖然好似日日都唔同啦，但其實咧我想講我嗰盒蟹肉咧整咗四餐噶啦、 啊，你起碼又整芒果糯米。迟啊！见到你， 芒果糯米糍嗱，嗰只芒果咧，咁 但 系 个芒果糯米糍系唔系圆嘅？呢个扁啲嘅。 呢个系长洲糯米糍咧，佢系用咗成块芒果嗰边啊，系啊系啊， 唔系人哋有椰丝包住一粒圆嗰啲咯。 唔系圆碌碌嗰只，咁佢呢只系长洲嗰只，咁佢咪净系用咗芒果嘅，即系侧边最多肉嗰两个位嘅，咁中间个心咧咪未用嘅。 系啊， 咁我就会谂啊，咁听日可能早餐咧，譬如你食燕麦嘅时候，咁就可以即系切粒粒系啦，即系去咗啲芒果肉咧，就摆落去啦咁样，咁我而家就系谂啊，每一啲用剩嘅食材咧，点样第二餐又可以用咗佢咁样咯，咁好似几环保得嚟咧，咁又唔会嘥啊嘛。 系，不过其实我又唔系要成日转口味嗰啲人嚟嘅，我自己整好啲餸，我可以不停循环嘅。我，譬如我有十零款嘢，我系成日食嘅，咪不停循环嚟煮佢咯。系啊， 你嗰啲咖喱咁好食，我都可以循环食。 系啊， 咁又嗱，日日每日日食嘅，你可能一个礼拜煮一次都 OK 啦。每样餸一个煮，你七样餸每个礼拜。每样煮一次都得噶啦，系咪啊？咁莫莉你系唔煮噶啦，系咪？好明显， 唔煮啊，唔识煮啊。 咁你咪学咯，你有冇心机学嘅啫？ 会噶，但系我会煮啲尽量现成啲嘅嘢咯，即系 咁算啦。你阿妈喺屋企又唔同嘅、 我煮翻俾佢食两次， 系咩？ 即系譬如嗰啲咧，我煮嗰啲虽然好简单，即系譬如英式嗰啲咩全做早餐嗰啲咧，即系煮翻嗰啲煎只黑松露鸡蛋啊，跟住整啲多士啊，嗰啲就当晚餐，即系都会嘅、但系就会系简单啲为主咯。 多士当晚餐， 诶系啊系啊，跟住、全做啲咩啊？全日着全日。早餐 all day breakfast 咯，即系 煎啲大子啊，跟住煎啲红肠加蜜糖红肠啊，跟住煎即系煮咗啲红豆去啊，咁样，跟住之后黑松露蛋啊，咁样当一个晚餐咁样食咯，佢煲个汤咁样，即系佢粟米忌廉汤嗰啲咧， 罐头噶。 罐头啊， 咁咪好唔健康咯，成日食 罐头嘢。唔系，冇加咁多盐咪得，唔系。不过都一定系健康嘅出面，因为我会尽量系用啲劲少油啊，尽量都唔加盐乜滞啊，咁样咯、 你学下煮下中餐啦、 啊。系啊，其实我觉得几有乐趣噶、 中餐我都有噶，我会煮生面食噶。 煮咩话？ 生面 生面啊，系啊，会攞去攞蚝油啊、麻油啊嗰啲咧，HO 酱全部捞翻啲酱。 你学下包饺子都得噶嘛？ 呢、這个唔使我包啊嘛，可以搵呢、這 个。咁你可以学噶嘛？ 可以搵阿楼下姑娘嘛？ 唔系喎，我发觉呢排另外一样好处对我嚟讲咧，就系我少咗好多无谓应酬，因为我发觉我以前真系好多好多无谓应酬，好多啲饭局啊咁啊嗰啲咁啊，其实有时都好多朋友请食饭嗰时，你又俾面，其实唔想去又会去啊。有啲人你又唔想见，譬如有时一啲朋友请食饭，你围台可能好多个人，你有啲人唔系个个你都熟，又唔系个个你中意噶嘛。咁、我发觉对我嚟讲，我觉得真系少晒啲无谓应酬咯。我反而好 enjoy 呢啲咁嘅 me moment 咯。 系 啊，因为以前真系太多啦、有时你推得一次两次，第三次都要去下啩。系咯、因为其实有啲人我真系唔想见，或者唔中意，或者倾唔埋啦，或者我睇佢唔顺眼噶嘛。人哋都可以睇我唔顺眼噶嘛。系咯，所以我觉得而家几好啊，可以慢慢筛走咗呢啲无谓应酬，亦都筛走一啲你唔想见嗰啲人。因为我觉得有啲人可能系其实不怀好意嘅，咁系其实少啲交往，咪好慢慢可以疏远咯。有啲可能 片刻嘅宁静， 有啲你好熟嘅朋友，可能佢根本都系心怀不轨嘅，所以而家咪借故疏远，大家系咪自动消失 lonely days 系咪几好咧？ 嗱，咁所以其实咧 ，Nell 已经开咗我哋今晚嘅题目啦。讲咗咁耐咧，就系想讲下咧，即系今晚啊，喺即朋友之中咧，可能有啲咧都真系好似头先咁讲，唔系对你真。 系啊，有啲人可能唔中意你噶， 或者咧，即系你喺度嘅时候，咪同你 friend 咯。点不知你行转背啊，或者我走先啦嘅时候咧，佢就会讲你坏话啦。 冇错， 系咁到底原来呢一啲咧，即系其实系唔中意你嘅人咧，佢硬系会喺一啲地方嗰度露出马脚嘅。我哋可以点样去到知道提防保护自己咧？系十点半钟翻嚟敏感时刻再同大家讲啦。 八件。 要是怕世界将昏暗，怕屈到病来，叫信念降温，吸一啖气再翻滚，好好记住昨天，在昨天就已跑掉，不相信命数和定数，从没需要转身抱紧当下，眼泪没掉烦扰、哦、风急雨大你都能唱起，渡过低潮，漆黑里就发亮燃烧，变幻于当前每个分秒至最重要。 方浩文的 All We Have Is Now， 时间来到晚上的十点半钟了，我们先听一节新闻，回来继续会有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0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8宗属于本地感染，另外有85宗初步确诊。新增建成梁氏建筑公司的办公室感染群组，涉及15名工作人员和家人染病。公司有20多名工作人员，当局安排无病征的人士检疫。屯門康和護老中心再多4人確診，粉嶺逢迎仙館有工作人員受到感染，旺角雅蘭道鄉以及屯門中央廣場富林群組各多1宗確診，上水屠房有買手和工作人員確診。有報道說，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討論押後立法會選舉，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發言人說，局方以及選舉事務處正是跟進選舉工作，並且與食物及衛生局以及衛生防護中心等相關部門緊密聯繫，密切注視並且因應疫情發展，準備不同預案。選管會就說，正是密切留意疫情發展，亦都知悉近日疫情嚴峻，會聽取政府和專家的專業意見，了解疫情對選舉的影響。在北京，外交部說，香港特區政府將會暫停與英國、加拿大和澳洲就包括引渡在內的司法互助協議。發言人汪文斌批評三個國家決定暫停與香港的引渡協議，嚴重干涉中國的內政，又指三個國家政治化和香港司法合作的錯誤行動，嚴重損害司法合作的基礎。卷入貪污醜聞的馬來西亞前總理納吉布首宗審訊的案件宣判，他被裁定7項罪名全部成立，被判監禁12年，罰款2億1000萬馬幣。法庭容許納吉布申請延遲服刑和罰款，法庭下午開庭就他一項濫權罪判監12年和罰款，3項刑事失信罪和3項洗黑錢罪各判監禁10年，刑期同時執行。案件針對一馬發展前子公司 SRC 國際轉出4200萬馬幣，折合990萬美元到納吉布的個人戶口。法官認為辯方無法提出合理證據證明納吉布清白，裁定全部罪名成立。67歲的納吉布成為首位被定罪的馬來西亞前領袖。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6488點，跌9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236點，是跌3點。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1， 日元 105.05， 瑞士法郎 0.917， 加元 1.34， 人民幣 7.001， 英磅對美元 1.293， 歐元對美元 1.173，澳元兑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66。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945.61 美元，卖出 1946。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四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雷暴，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聆听 1% 的声音， 一班智力障碍青年人分享生命的价值。 我做得到、 CIBS 节目《星象之旅》，智障心不障。日物常识知多啲， 从一粒药丸点样诞生， 到点样食法先至系啱， 专业药剂师通通话晒你知。 CIBS 节目，药你要知。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10:36啊，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冇错， 系喺直播室咧，有 Nell Nell 啦，有 Kitty 啦，电话旁边有 Molly， 系， 佢 听唔到 ，Molly 姐， 我听到啊，我唔敢， 唔系，我今日咧就系想 讲，讲 多几次，唔系，因为我喺网上面睇到一篇文章，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因为我哋而家成喺呢个社会度咧，即系遇到好多人咧，有多人真系好善于去伪装自己嘅， 系， 可能唔中意你啊。或者都会去害你的人，表面就扮到很善良，或者跟你很 friend， 变成我们怎样去拆穿这些人呢？其实有时候很难，你没有事发生其实你是不会不觉得的嘛，被他整蛊了或者害了你，你都不知道的，他还可以扮回好人在这里赖第二个的嘛。 其实很多这些人都算高手，因为有些比较低手的那些呢，一走过来那些你就会觉得哇，这个人这么假的，就是这样的东西你都讲得出口的， 那些就应该是低手了。 但不是，我发觉我聪明了，以前我是不会的，因为 即连假的你都觉得真的吗？ 是啊，我真的真的真的我讲跟大家分享一下先，有件事譬如有件事原本我帮紧一个人做嘢，咁另外有个我好熟嘅朋友喺呢个我帮紧做嘢嘅人面前讲咗我一啲坏话，咁个人就你唔使帮啦咁，咁我就冇所谓啦，唔使帮咪唔使帮啦，咁但系。整蛊我呢个朋友呢，第二日打俾我，边个系咪唔使你帮手啦，我心諗点解你会知呢，我都冇出声啦。咁跟住佢就会唔会系佢隔篱嗰个人呢唔鍾意你去个咁咁，即係喺度做第二个啊。咁我而家好醒啊，我话边个整蛊我都未知，我都咁讲。咁跟住就收咗佢先囉。 但你好肯定整你嗰个就系佢啦。 喂，但佢点解知道人哋唔使我帮手呢？ 咁你冇问，但系你又冇问佢。 我从使问嘅呢啲嘢。 哦，即系你 sense 到。 咁我费事大家讲到画公仔画出场啦，咁我就会识得学识去疏远呢个人咯，要。 哦。 系啊，因为我以前真系唔会发觉噶，仲话啊系啊，可能我即系我会。会中咗去计噶啦，即系而家我醒咗好多噶啦，唔会中到计啦，即系会有啲咁嘅人咯，佢再将个责任嫁祸去第二个人度咯。 但系佢炒我你系咪因为你唔做就佢立咗嚟做，定系点咧？定系选择咗你嘅？ 系冇原因噶，我同佢系冇 conflict 嘅人嚟噶吓。 吓 系啊，唔系我做佢又做到噶。 好 friend 定系一般嘅？ 唔系佢因为唔系好 friend， 佢可能佢想。拆嗰个人鞋，咁啊求其噏啲嘢，佢冇谂过噏出噶。 哦，即系唔小心讲多咗，累咗你添。 其实我就喺度，我分析呢件事咧，我就觉得佢唔系有心害我嘅，佢、只不过系想拆嗰个人鞋，只不过讲多咗搞出祸啦，咁咪想补救咯。 嗱，咁如果系嘅话，我想问一下啦，咁你知道系咁嘅话，佢唔系有心，你会唔会原谅？ 但系我唔原谅佢噶，佢都唔应该咁做噶。其实，即系我，譬如我同莫莉系好朋友，我唔会喺 Kitty 面前讲莫莉任何一句坏话咯。 嗯， 系咪？ 咁你会唔会话翻俾佢听，叫佢唔好咁做？因为你始终都当佢朋友噶嘛。 我唔会啦，已经。而家朋友我要好严谨去筛选噶啦。你从以前啊，朋友越多越好啊。系咯， 同埋你唔知道，即系如果嗰个人心地咁唔好，你拆穿咗佢，咁佢之后会做啲咩咧？ 其实唔系，我佢就佢整蛊我都算，佢仲要好快地谂办法嫁祸人哋，呢个系好差啦。嗰个人同佢无冤无仇，又唔 系 好识，又唔系好熟嘅，佢就好快想将个波交去人哋嗰度，等我唔中意嗰个人，咁系咪呢个人呢样嘢先最差？我觉得 系 啊。所以我咪觉得我睇咗呢篇文章，我即刻好深好深感受。 即刻个脑就放 了要攞出嚟同大家商倾下咯。因为呢个文章就话咧，即系有阵时咧，一个人咧如果好唔中意你咧，就系佢点装饰咧，都有一啲地方咧会露出马脚嘅。 系点样睇？ 咁但系我睇咗佢讲个三点，但我有认同有唔认同，又睇下你哋认唔认同。咁佢话第一点咧就话，通常咧呢个人咧唔好少会主动揾你联络或者倾偈嘅。你哋认唔认同呢样？我自己就不是太认同的。 我觉得都未必的，因为讲真的，大家都忙了，是不是？ 这一排都得闲。 但我哋都唔出得去嘛。 咁你都可能会倾下偈噶嘛，因为佢会唔会主动发起同你倾偈，或者send短信俾你啊，或者打俾你啊，即系佢会唔会主动？佢话睇呢样嘢好重要。当一个朋友中意你，会成日主动揾你噶嘛？你啲好 close 嘅 friend， 或者你都会主动揾人哋噶嘛？咁佢就话睇下，如果啲人比较少主动揾你咧，佢其实中意极你有限嘅， 或者唔熟咯。 唔系，而家梗系讲紧熟嘅朋友啦。 系，我听过咧，有个朋友咧。佢咧有一個人即係朋友 A 啦，咁朋友 B 好唔中意朋友 A 嘅喎，跟住佢咧會耐唔耐就揾呢一個朋友 A 嘅啦，但係佢揾佢咧就扮到好似想了解佢近況咁啦，但係其實就原來全部都係套佢料啊，仲要好明顯地套佢料，令到朋友 A 係好唔舒服嘅，所以朋友 A 係知道佢根本上就係唔中意佢，只不過套佢近況有啲乜嘢， 所以呢個其實就唔即係唔同意嗰個講法啦，因為就算佢。中意咧，佢都可以三不五時揾你， 都又有目的噶嘛，系啦，唔系因為我自己都有呢個 tendency 喂，咁譬如一啲群組有好多個朋友，其中有啲我唔太中意嘅朋友喺度咧，我會喺嗰啲群組度我特別講得少嘢嘅，我唔會好多嘢講，有陣時啊叫做俾面禮貌應下就算噶啦，唔可以唔講我就唔講添嘅。是啊，我都会的，因为而家实在太多群组啦，啲喺个电话里边。 所以呢个讲法我都唔算太认同，因为我又认为有啲人即系就算同你熟啦，咁但系可能佢自己都有自己嘅嘢忙，即系就算虽然你话诶呢一排可能大家即系少咗工作嘅嘢啦， 算啦，冇帮人揾藉口啦，就要揾几忙都有机会揾到嘅。 系，但系我觉得有啲人始终系即系个心肝唔系话咁 sweet 啊，或者咁多时会揾你嘅，但系佢又我又唔相信。系，即系佢唔揾你就代表佢一定唔中意。 系啊， 呢个我都认。 呢条我都唔成立嘅，因为我自己系一个好少主动揾人嘅人嚟嘅。但我个心系挂住啲朋友嘅，但我又唔 系 好主动联络人嗰啲人嚟嘅，所以我觉得唔 系 好成立嘅。系啊，呢条我就唔认同嘅。我谂大家都唔认同啦，呢条啊唔啱啦，系啦。 太行啦， 系啦。咁啊，第二条咧就系通常嗰啲人咧会喺你面前咧情绪唔稳定嘅，就会情绪会大上大落，有阵时好容易会唔耐烦，或者好容易会。会嬲嘅， 系啦，咁啊，点解咧？因为佢哋因为对住你，我唔太中意你，已经喺度伪装紧自己嘛。咁其实佢其实已经讨厌你，又伪装自己，所以佢嘅情绪会好绷紧，同埋好唔好啊。所以可能少少嘢就会令到佢嘅情绪好大变化，或者好容易激嬲佢啦。 嗯，你同唔同意咧？ 哦，有可能噶，你唔同意啊？系啊， 我唔同意哦，因为咧啲人成日都话噶嘛，点解你成日对住屋企人会发脾气啊？啲就系因为佢会觉得有安全感先喺你面前发脾气。咁如果佢唔中意你嘅话， 系你啊，滥用屋企人对你嘅宽容啊，莫莉。 我承认嘅呢个都 系咯。 但系另一样嘢就系，如果我真系咁唔中意嗰个人嘅话，我梗系唔会俾佢知我唔中意佢啦。所以我就算做咗啲咩都好，我尽量都唔会喺佢面前嬲或者做一啲。 系，但可能其他嘢会触动到你嘛？譬如我而家对住 Kitty， 我其实好憎 Kitty。咁 Kitty， 我喺 Kitty 面前扮到好 nice，但可能摩尼行入嚟，我即刻摩尼就触动到我，咪闹摩尼啫嘛，我唔系闹 Kitty 啊。 哦， 佢系咁嘅意思啊。佢嘅意思系咁样啊，即系可能易触动你其他嘅反应啊。 哦， 系啊，因为你已经进入咗一种好敏感嘅状态啊。 但系好复杂喎，咁样能即系腾腾瓜瓜能腾咁样。 咁我觉得系有可能，譬如有啲我对住一个唔中意嘅人，你可能又坐唔安、食唔落咁样噶嘛，个人好 edgy 咁噶嘛，会即系有可能噶。我觉得又都会 make sense 嘅，佢咪将对你嘅啲脾气不满咪发喺其他嘢度咯。 嗯， 系，但系喺你面前又唔表现出嚟啊嘛，咁呢、這个但系都好难睇嘅呢个，其实 系啊系啊，即系其实佢都控制唔 系 好到佢嗰一刻嘅情绪， 系啊， 佢被逼要对住一个咁憎嘅你， 系啊，咁、我觉得有可能嘅，我自己都试过有时被逼，可能因为做嘢又唔好中意嗰个人，又要对住嘅时候，都觉得哎呀，真系好鬼烦，唔知点算好咧，自己个情绪都会有波动嘅、我觉得， 即系自己会知道嘅， 自己知咯， 系啊，即系自己个心情 会行开噶， 行开啊。 是啊、 有時好難行開的、你如果真的要做緊嘢嘅時候， 即係譬如有啲咧好唔中意我， 唔係因為最慘最慘，而家戴咗口罩都好啲啦。我戴乜嘢都喺個樣度睇到嗰啲人嚟㗎，我會黑面㗎嘛，我就冇表情，我唔會成日笑口齊齊㗎啦。係啊。 咁呢啲就真係睇下嗰個人嘅性格啦、 啊。 有啲人就可以掩飾得到。 有啲人深藏不露，到仲要做緊戲做得好好添。 嗱，咁樣講咗兩點啦，仲有第三點，睇下我哋認唔認同。我哋聽首歌翻嚟聽下。 地上有裂痕。长街很敏感，洞洞铁石并无丁点痛心，云雾太深，摩天都市连亮灯也很暗，抹杀仅有的方向感。大厦正下沉，繁花将在心，就像拒绝灭亡，生命力强人，同绽放斗缤纷，越过黑夜走更近，自身心中清脆树林，沿途有你的足印，任事情再坏，珍惜这片原始心态，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必无限千如晒，寻觅同伴笑着虚艾，绵羊躲开猛兽，万物就这么分好与大，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生态，人群爱水亦静，天空亦静，完美的境界，回归一身最初，没有污染，没有受讨债，可以吧，带着这颗心，明日已是花花新世界。冬月那族群，寒风中抱紧，着岁月漫长，虚度亦无憾，平静对抗凶狠，受过冲动的教训， 那天清风吹散密云，同行有更多足印，任事情再坏，珍惜这片原始心态，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别无限放大，什么千余晒，寻觅同伴笑着去捱，绵羊躲开猛兽，万物就这么分好与大，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心态，人群爱水亦直，天空亦静，完美的境界，回归一生最初，没有污染，没有报仇报债，可以吧，带着这颗心，来吧，退后环抱大世界。上生活求情无用，求救助亦无门，神继续旁观，仍是这样过，我要在我心开满花，无人可以管，所以继续游玩，哦哦，任坏人再坏，看守这片原始心态，围墙外守候着，好好活着，人终死不快，回归一生最初，没有扼杀，没有变成反派，宽恕吧，带着这颗心，明日已是花花新世界，当看离了炎凉世态，从心态上找寻宁静天涯。 他是坤哥吴业坤，原始心态。 好，咁我哋继续咧，头先开咗嘅话题啦，就系话当一个人啊系唔中意你嘅时候，喺边一度可以察觉得到咧？ 系啊，咁我觉得其实最近我睇下呢啲咁嘅嘢咧，几好噶，因为平时以前咧成日忙做嘢咧，个脑唔会去思考呢啲问题嘅。咁而家睇下呢啲咁嘅文章，你同意又好，唔同意又好，等你自己又等你自己可以思考一下呢方面嘅问题，我觉得对自己都有得益嘅。 嗯， 系、 啊。头先我哋讲咗两点咧，暂时都唔系话十分之好同意，觉得中晒啊咁样。第一点咧就话会唔会唔中意你嘅人咧， 就会好少主动联络你。 系啦、啊，咁啊，但系其实都未必一定系 嘅。 好啦，第二点咧就系、是、呢、這个得意啲嘅，就系佢咧因为对住你嘅时候，佢自己心情唔好咧，好、 啊、 容易就会第二啲嘢辣着到佢、啊，就会见到佢发脾气嗰面啦。牵 动佢嘅情绪啦、嗯，其实都有啲可能嘅，呢、這个有一半机会嘅，我觉得 系 啦，即系、啊嗯、可能即系再老手啲嗰啲就可能唔会咁易露出马脚。咁第三点就系咩咧？佢就会咧对你所身边你喜欢嘅嘢咧，佢都会不屑一顾嘅。即系通常普通朋友咧都会爱屋及乌嘅。咁、通常嗰啲人唔中意你咧，所以你中意嘅嘢咧，佢一定会好憎嘅。你中意咩我就憎咩嘅。 即系总之就唱反调啦。 系啊，通常都会。咁我觉得呢个亦都有可能嘅，但又唔可能话百分百绝对咯。 系、 啊。 有冇做到咁出面咧？ 唔知好难讲噶、哦。你中意啲嘢我咪唔中意，你中意啲咩我咪炒你，或者你中意嗰个嘢我就偷偷地整烂你咯。 哦 嗯， 系啊， 都会嘅，因为你有嗰、那个，即系如果你真系好唔中意一个人嘅时候咧， 你就唔中意曬佢嘅全部啊嘛，即係你要批判埋佢嘅 taste 咁樣，即係佢著呢件衫咁核突㗎。係 喎，佢因為嗰度成日講話一個唔中意你嘅人咧，一定喺日常生活裏邊咧對你表現嘅態度，你係有跡可尋嘅。你只要仔細觀察，留意你身邊嘅人，擘大隻眼睇清楚咧，你一定會分辨到嘅。係啊，所以好多時係因為我哋自己冇去諗，冇去分，就俾人呃到咯。所以一定要带住一个咁嘅眼光或者信念去睇你自己先知嘅，所以都系要小心嘅。 嗯，我觉得正常咧，一般人都会感觉得到嘅，即系可能你头嗰几次 feel 算啦，我成日都感觉唔到，我一生都感觉唔到噶，我发觉。 咁可能人哋真系冇憎你咧？ 唔系咧，我但系俾人扇过咁多次噶咯。 系咪真噶？定系你誤會 你好彩咋 ，Kitty？ 或者我唔知咯，即系 你话扇咗都唔知咯，你有冇？有咁嘅經驗啊？ 我會噶，我成日都俾啲人咧笑我話你識唔識寫朋友兩個字噶？你成日咩人你都當朋友？ 係啊，我咪成日俾人咁鬧咯，又係。 係啊，唔知係咪因為雙子座嘅關係咧？ 係啊， 我嬲對人已經覺得即係同人哋溝通已經應該係一個朋友先至會咁做， 我 係就會好信。 我成日俾人鬧，你唔好咁易信人講嘢啦。咁到幾廿歲都仲係咁，我到今時今日我啲朋友都係咁講嘅。 係啊，跣咗好多次噶啦，有啲人都會覺得，佢會後悔嘅，如果唔係佢都唔會揾你啦。佢都做咗咁多次。佢可能內疚，即係你會好多藉口。 我同你，我係好阿 Q 啦。我前世欠我還完俾佢啦。知佢咁快知佢衰，咪仲好，冇嘥我時間。我會咁諗咯，咪自己好過啲咯。 我成日覺得上帝會感化人 嘅， 係啊。 但我想問咧，其實即係如果有得揀啊，即係你知道嗰個人唔中意你啦，咁你其實可能都。未必会好鍾意佢啦，即係咁你可能会选择避开佢啦、 啊。 其实避开会唔会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呢？ 我唔系 嘅。我会避㗎。 你会避呀、啊、 因为避开咗咁可能佢又即係少啲见到你，咁我觉得你冇咁多眼督鼻，或者冇諗到咁多嘢要嚟害你咁嘅时候，咁系咪都叫做缓和啲呢？ 哎呀，我又同你哋相反喎、如果我知道一个人好唔鍾意我呢，我反而会更加去。我要令你鍾意我啊。 我反而這個呢一个咧系细个嘅时候， 系啊，我要你了解我，你认识我之后，你就唔会憎我噶啦、 但系你谂下，如果佢唔中意你嘅话，你其实做咩都 唔 中意。 但 系 有 阵 可能有啲人 会觉得你假， 可能或者佢未认真了解你，可能听咗好多人讲你唔好嘅嘢，人哋会先入为主唔中意你啊嘛。即系我好有信心，如果你真系认识我咧，你唔会唔中意我嘅。 系、我以前都系咁谂，但系我谂下咧，這个方法未必人人都可行，即系你都要造就到一个机会。譬如我唔知啊，突然之间可能有个工作关系，你哋一定要一齐做嘢嘅，咁佢冇得拣之下，佢要即系认识你啦，或者佢要即表面上同你合作啦、因为如果唔系咧，其实好难有一个好嘅机会令到佢可以即系真正咁样认识你咯。 我认同呢、即系一定要有一啲天时地利人和或者一啲契机。如果你夹硬走过去，不停逼佢同你做朋友咧，反而你会佢会你 反 嘅都佢都觉得你错噶，或者佢觉得你喺唔知搏。咩？跟住就嗰個情況咧，就會令到大家關係越嚟越加速。 咁我以前係咁諗啫，我今時今日都唔會嘥啲時間噶啦，唔好煩啦。因為我曾經見嗰樣嘢係好恐怖嘅，我見過有一對 couple 就係lesbian couple， 係啦，咁TB 嗰個就坐我隔離，咁佢個女朋友就坐我對面咁啦，咁佢哋兩個面對面講嘢嘅，咁佢哋講講下，跟住嗰個TB 就講咗啲嘢好好笑，咁對面佢個女朋友就哈哈哈笑一笑，跟住另一面啦，佢笑同另一面係變臉嘅兩個樣，因為我坐對面睇到，佢一轉咗嚟我嗰邊啊嘛，佢係個樣變得好極端㗎，哈哈哈，跟住一令咧就眼神仲要好恐怖啊！我即刻個睇到點解咁恐怖嘅，你兩個唔係拍緊拖嘅咩？係 咯，即係情人都會咁假。 你笑完跟住一反轉嚟嗰個表情咧，係一個厭惡同埋好凌厲眼神嘅表情啊！好似好憎咁樣㗎，咁所以我心諗你兩個點解會喺一齊咧？嗱，我要講就係其實嗱，兩個屋企環境都好嘅，唔可能係為錢啊，為啲咩原因㗎啦，係咯。 佢嗰個笑係咪即係 但係你幾你唔係佢係普通一個笑話，咁但係你幾鄙視嘅笑話都唔需要個表情係轉成咁咯。係，我覺得係好戲劇化，勁過睇戲啊！如果睇戲咁樣做個表情就俾人，哎呀咁假㗎咁，但係真實我真係見到咁嘅表情咯。 所以真係有時候呢啲都睇唔穿，睇唔 透， 甚至 係 同你咁 close 嘅人啊，情侶啊， 係啊，咩胡蘿蔔咩嘢會出現咁嘅表情，我即刻哇打個突啊！ 好驚， 我所以我。 印象好深刻到今时今日都。 嗯，所以咧就要警惕自己，第时睇人嘅时候咧，都要睇下灵歪面系咩表情。 所以要碌大双眼望住人哋啊，要观察啊。 但系呢排难啲，戴晒口罩，唔知道咩情况、啊。 咪可以睇眼咯。 哦，咁系集中睇到。 眼神好重要。 当光线亦遗忘我，黑房渗入重重星浪，像呼吸有罪名，绿色在岸。当呼救无人聆听，很畏惧绝望中清醒，但心跳亦划破，是否一切暂停？总要为着明日捍卫，别人未懂珍惜的无畏，等于我一切，我未能给半句摧毁，总会为着明日捍卫，就磨练出不到的那位，流荡中出阴影，再笑着亲口说 就嚟去到晚上十一点钟，听紧有 Stephanie 何雁诗嘅《绝望时请点播》。咁啊，提提听众们啦，因为我哋呢个特别嘅时间表啦，咁我哋敏感时刻咧，去到十一点钟咧，就要同大家讲拜拜噶啦。咁之后咧，就会有一个特备节目叫做《我们在乎你》，而今晚为你主持嘅咧，就有袁子佩同埋钟杰良，拜拜， 拜拜。